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news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早秋，天蓝云白，树木苍翠，气候宜人。中秋是节日，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深秋是现在，暖阳醉在深秋里。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又到了周末了，昨天我们听过古典，今天的开场为你带来小爵士。十一的假期刚过，这是第一个周末，你盼望着吗？天气很好，好像这个周末也适合出去走一走。有些音乐适合你在激动人心的时候听，有些热烈音乐是和你独自相处的时候听，就像这一首 Left Alone。 来签到的朋友们轻云飘然说了，天一转凉，慢慢跳个舞正好。是今天我在路上看到已经有些树叶慢慢变得黄了起来，深秋一月的感觉就融合在这里面。下面这一首我们要听到大家熟悉的查尔大师。 Thank you. 情。 刚才看到很多好朋友怪呆虫说了大好爵士适合周末，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首曲子，还有轻飘然说了这首查尔达什更热烈暖和了，那在色彩上我倒觉得更浓烈了，是深秋的色彩，那种好像是金黄色的色彩，浓郁的色彩，深深浅浅的都出现在这里。那这首查尔达什呢是古典作品了，是蒙蒂，意大利的小提琴作曲家，叫做维托里奥蒙蒂，最著名的小提琴曲之一了。其实呢这首曲子我们也知道给改编成了各种风格，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伦敦交响乐团包括爱乐乐团的小提琴手们共同合奏的，是不是更加有浓郁的色彩呢？但是你知道吗什么是查尔达什？我们都知道查尔达什是个舞曲，还有一种意思就是客栈的意思。那查尔达什呢是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一种匈牙利的民间舞蹈，那至于匈牙利的民间舞蹈包括吉普赛的音乐，很多的音乐家们都从中吸取了很多的营养，包括李斯特呀，包括像我们熟悉的勃拉姆斯啊，还有包括蒙蒂呀等等，都有很多匈牙利还有吉普赛风格的一些音乐。 首爵士音乐叫做《月亮之爱》，其实大家都觉得这是一首很有感觉的音乐，但是我却听出了古典的味道，好像有一些柴可夫斯基管弦乐作品的色彩。说到色彩，今天我好像谈到了很多关于色彩，就像刚才的那首《查尔达什》，我觉得很浓郁，很适合秋天。但你会想到四季的色彩吗？真的，秋天就是金黄色的，深深浅浅的那种。而秋天的意境，秋天的味道，也只有北京，我觉得真的可以感受得彻底。古都的色彩，紫禁城的红墙，金色的琉璃瓦，深红的廊柱，翠绿的古柏，汉白玉的雕栏。哎，一说到这儿想起来了，在前天我去看太庙的那场120周年的地基音乐会的时候，还拍了几张照片，一会儿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吧。

肖邦的一首乐曲加了爵士的味道，好像变得热闹了很多呢。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音乐就是这样，好像诠释着很多的神奇，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像想象的那样，但是音乐的确是超出了它本身奇妙的内容，它可以给你赋予各种意境。那么你此时听到这首爵士版的肖邦的夜曲，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原来的肖邦的夜曲可能更适合这个意境，就更热闹了一些，但是也不乏一些乐趣。秋风轻，秋月明，落月聚还散，寒鸦栖复惊。很喜欢布鲁克纳的作品，这里是他有名的第八交响曲第一乐章。虽然说整个作品第一乐章是有悲剧性的，但是布鲁克纳的作品就让你感觉到，昨天我也提到这个词，就是真诚。它是虔诚的，是真诚的，而音乐也是有哲思的，但是却是美好的。 今天是周末，还是不那么深刻了，让我们把心放下来。天凉好个秋，秋到十月，农历其实是九月，称为暮秋，也有人称为深秋。寒秋是秋的末端，还没有到秋天最深的色彩的时候。其实很喜欢秋天的色彩，它有那种层林渐染，还有那种秋日的各种色彩。当然形容秋天也有很多，像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天凉好个秋吧，辛弃疾的秋夕确实很有味道。这首爵士叫做 Blueberry Hill。是蓝莓的山吗？那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色彩。We'll be right back. 让心情歇息下来。古典流行，看到 WX 留言，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忙，没有完整的时间来收听节目，但总在惦记着呢。节目就像季节里的一缕阳光，一抹色彩，一阵清风，一味芬芳，给人不同的感觉、感受和思量。这便是古典音乐和您节目的承载吧，融入生活，融入感觉，融入思考。写得还真好，来听下面一段吧，融入了古典。布拉姆斯的这首第二钢琴协奏曲，这一段还真的有很多的色彩，而且还让我想到了圣桑的那一首动物狂欢节当中的水族馆，晶莹剔透。够了，最后总想是给大家带来点欢乐，来听奥芬巴赫的这一首吧，一定让你觉得更多的欢乐，更多的娱乐性。古典音乐也可以这样，康康舞。这段是奥芬巴赫的作品，选自他的轻歌剧《巴黎人的欢乐》。让古典融入现在，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是古典也流行，那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古月祝你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在下周一再会吧。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